世界各国隆重地庆祝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光明星节。尼日利亚复兴进步联盟、秘鲁社会革命党和委内瑞拉亚拉奎州立法理事会分别向金正日同志授予了名誉全国领导人称号证书、国际奖状和最高勋章。尼日利亚复兴进步联盟全国主席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向金正日同志呈现了礼物。柬埔寨、俄罗斯等很多国家以及东欧及中亚地区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国际联合、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成立了有政界、社会界人士参加的各种名称的筹委会。柬埔寨国王和太后、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很多国家的政党、团体、机关和各界人士分别向朝鲜驻在国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和花篮。各国政府、政党、团体的人士访问我国代表机构，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和两位卓绝伟人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而且在世界各地举行了金正日花展等各种活动，共达数百场次。有许多国家出版了关于主体思想、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经典著作单行本。在2月16号前后，各国媒体广泛介绍和宣传了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历史。